情作对，可亏我想报你的残生，也是不能，可怜你香魂一缕，随风散，却是我血泪千行，似一情，同临危，只等等的心梦，可迟迟好迟。